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？倔强的命运，意外被你拨动的心，最近的距离，最远的勇气，默默地守护爱情，去欣赏你每个表情。我不紧张，面对你我才更确定，将回忆全部都收藏，关上不感伤没实现的愿望，明天我还能渴望，默默地选择相信能得到的会有结局，交往起承诺，对话里放下执着的眼泪，不掉下才能去感受，往心里去眺望你光晕，坚强。爱的瞬间是我凝望，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？倔强的命运，意外被你拨动的心，最近的距离，最远的勇气，默默地守护爱情，去欣赏你每个表情。 坚强。